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词霸练成绩，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久没有听到傅老师的声音了。 哎呀，也是啊，这个隔了一个礼拜没有见到大家了。 一别就是两周了。 两周啊。 大家非常的想念傅老师吧，是不是？ 嗯，所以今天呢，我可了劲儿吧，给大家好好的讲课。 对，大家今天可了劲儿的，好好的来听课啊。 哟，学的够快的啊。 那必须的，学以致用嘛。哎，欢迎同学们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啊，今天来听直播。今儿个呢，咱们继续词根词缀的前缀部分啊，第六课了，我们来学一学啊。A 字头呢，刚刚讲完差不多了，一些基础的 A 字头的词根。 嗯， 想必大家啊，每次都要提醒你们，还记得吗？ 得复习一下了， 记不记得呀？ 你肯定记得呀。 下来复习啊， 对， 咱们课堂上就不复习了。 你想，金老师，咱俩是口吐鲜血、口吐白沫的讲，大家应该是能够余音缭绕的。 哦，如果这样的话，且好了哈。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我们也就只有自挂东南枝了。是吧？ 对对。 好，这个 A 字头讲完了以后呢，咱们今天这四月咱们就从 B 字头开始。这 B 字头呢不多，有三个前缀啊，非常常见啊，就是说极其常见，极其常用，明眼人是一看就明白就懂了。 嗯，而且啊，一会儿给您讲的时候，你得发现这三个 B 开头的啊，在生活当中您会有好多应用。 对， 嗯， 一说呢，就让大家想想哪些呢是 B 字什么小词小前缀打头的词，一想有好多呢。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有些词你以为哦，它就是一个 BE 打头的，你没想到原来 BE 其实是个前缀。 对，然后 这点你不知道。 是，一会儿您会发现很多很简单的词啊，以前可能咱初中都学过，今天就让您知道他们是怎么沉淀下来的。 对了，所以这个 B 字头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哈，三个常用的前缀啊 ，BE、BNE 和 BY， 就这仨。 嗯， 如果说你能知道前缀的含义，那你就更能够举一反三了。 说的太好了， 你的记词义呀。你这个记拼写呀，都是能够非常快速的，还效率很高的来进行记忆。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学三个 BE， 还有 BNE 以及 BY， 那咱们就从第一个开始吧。 好，我们不仅呢是要知道这个前缀加这个词根的搭配是怎么组合而来的，还要知道这个单词啊，因为它太常见了，它有哪些常用的用法，帮助大家在实际生活的使用当中呢 来去应用。 对，主要是学以致用。好了，大家都给我送上了什么棒棒糖啊之类的小礼物了 啊。 好，不错，哎，很好。 哎，游艇可以不、 甜甜的，酸酸的。好了，一起来看是今天的第一个小前缀是 BE。 对，那 BE 呢，大家经常会看到啊，很多单词大家都会有，哎，是一个 BE 开头。可能您会想到，哟，这个是不是就是 be 动词那 be 呀、其实不是。 哦，当然不是了，因为人家是要什么呀？人家是要接东西的。人家又不是单独存在 的。对，那 BE 呢实际上人家自己啊有一个意思，就是使什么什么怎么样，或者是让什么处于什么状态。 哦，所以咱们一开始就得记了啊，前缀是有含义的。 be 在这儿呢，它就不是是的意思了，它做前缀的时候它叫做使 什么什么处于什么状态， 是不是一个使动的那种状态、啊、 哎，您说的太好了，就这感觉。 哎，那这种感觉也很难形容哈、啊。什么叫做使什么什么怎么样令其如何， 哎，对对对， 使其如何， 哎，就这感觉啊，让他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不是自己要去做的，而是你把他去作用一下。 哦，你把他作用一下、 嗯、 使某个东西处于某种状态。 对，没错。 使富妈呢处于放空的状态。 哦，放空的状态。 是吧、 嗯、 啊，使同学们呢处于什么 紧张的状态。 哎，严肃活泼。 哎，对。 的状态。 哎，不八个字吗？还有俩词儿。 就是没想起来吗团结。 啊、嗯，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严肃活泼，对 ，yes， 啊，就这一个、 啊， 哎，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嗯， 好了，那这样呢，咱们就来看看后面加词根，他们都能变出什么东西来。 好，第一个单词呢叫做 behalf， behalf， behalf， b e h a l f， 它后边加的这词根呢叫那个我们会叫半。嗯， 哎，对了，那个 HALF 表示一半的意思。 对，一半的那个半啊 ，have， 对不对？都会吧、嗯、这词儿啊？ 都会，都会。那朋友们，您看哈，刚才咱们讲了 ，be 不表示使的意思嘛，对不对？那就是说的是啊，哎，使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哎，一人一半，你看你一半，我一半，这不就是 be half 吗？ 哎，使它成为一半呢？ 嗯， 那一半就是说这东西使它成为一个一半，那就是两份了。 两份，然后是你一份我一份，就这个意思。 啊、你一份我一份。 对 ，be half 切两半。 没错，言外之意就这一东西，我使它成为两份。那再言外之意，不就是你一份我一份吗？ 哦，使它成为一个 half。 对 啊，一个 half 就是一半了，所以它必然是什么东西弄成了两半了。 没错，所以你想想，本来这东西是我的，我现在把它切开，然后你一半我一半，是不是为了你着想，为了你的利益着想啊？ 哎，对哟、哦， 嗯， 好好的东西明明可以都我拿的，嗯、我给它 be half 成为使其成为一半了， 嗯， 就分给富妈一部分了。 哎呦，谢谢您 啊！ 一看是什么呢？债务哈、 啊。那甭管什么，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哎呦，这真不敢要， 就给了富妈 啊、 哎！富妈自己加什么戏啊？哪有什么债务？哪儿啊？哪有债务？ 如果大家记得清楚一点嘛 啊，好东西呀、啊，棒棒糖给富妈一个， 哎、 一人一半， 哎、 是吧？ 太好了，谢谢。嗯，所以以后呢，您再看到这个 be half。哎呦，它太有生命力了，暖暖的，对不对？ 哦，暖暖的，萌萌的、嗯、棒棒的。 是，那我们现在要不看看它的例句，是吧？ 哎 ，be have， 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呢，都是用来代替啊，什么、 嗯、 代表啊。其实它的核心含义呢是 in order to help somebody。您瞧瞧这意思， 嗯、就为了帮别人、 哎， 为了别人的利益哈， 为了您那一半的事儿着想。 哎，对对对 ，be have， 嗯， 是不是？ 对。 所以呢，我们常见的短语搭配有 in behalf of somebody 和 on behalf of somebody。 哎呦，这俩就差了一个介词，您说它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可大了。 嗯， 一个 in behalf of somebody， 它的意思呢是说为了帮助某人 啊，就是 in order to help somebody。 你看，比如说我们吧， 嗯、 为了帮助无家可归者啊而进行募捐，我们英文就这么说、 嗯、 ：We collected money in behalf of the homeless。 哎呦，大家快看啊！这个例句当中，我看到了两处四六级的考点。第一个是 collected money， 意思就是筹集钱款， 哎，募捐啊， 募捐 筹款。 哎，第二个，您看后面啊，就是那个 homeless 这个词加上那个定冠词 the 以后 ，the homeless 就是无家可归者。 对， 这个在四六级的长 period 当中是讲过的， 没问题。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重点，就是 in behalf of 这个结构一定注意，就表示的是帮忙的意思。 帮忙， 哎，所以我们可能以前就用什么呢 ？In order to help the homeless， 但是现在咱们可以把它升级，就变成 in behalf of 就行了。 哦， 嗯， 就说 in behalf of 后面加的那个呀，就是你要帮忙的对象。 哎呦，您说太对了，所以把它提炼出来就是 do something in behalf of somebody， 一定要注意是 in behalf of somebody、这个搭配，好不好？ 好、 所以说帮助某人，咱们可以说 in behalf of somebody 了。 这个太好了。 接下来看 on behalf of someone 呢 ，somebody 呢、就变成了代表了。 这个如果同学们学口译的话，那是经常会用到的啊。我请代表谁谁谁，我代表什么组织啊，做什么什么事情，它就叫做 on behalf of。 哎，我仅代表全 PK 台同学们感谢富妈。 谢谢大家。 你看这个多么温馨温暖呢、对不对 啊， 这富妈不能来啊、由此呢只能由她的母亲呢替她来领奖了。 哦，我原来上课呢，吓我一跳。 只能替她的母亲呢来领奖了。你看都是代替某人，所以英文中就是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somebody,、or instead of somebody.、所以您看加 in 加 on 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哎呦，完全不一样。 来， 一个是我帮你，一个是我代表谁， 这还真不一样。但是您发现它的核心意思都是什么呀？ 就是为了谁的利益好处。 对了，都是为了那个 have。 哎，说的太好了。 另一半， 另一半， 对吧？别人是你的另一半吧？ 对， 对吧？你代表别人了， 对， 你为了别人了。 所以就是这个 behalf 都是围绕着那个 have 来转。 哎，对，没错没错， 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啊。 好， 来什么例子呢？说我仅代表，哎，这让富妈来说，这有领导的意思。 哦，我仅代表，那就是 on behalf of， 我代表谁呀？全系是吧？ 哎， 啊，那就是 on behalf of the department。 对了， 然后说我 代表我们系，看来富妈是个系主任。 啊，系主任啊， 系主任 on behalf of the department 就是系呀、院系呀这些。所以我们无论要代表什么，前面直接用 on behalf of。你代表那东西、机构、人就行。 对，没错。不管呢是非正式场合还是正式场合，哎，这个都能用，就是 on behalf of， 就都能可以是吧？ 哎，当然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呀？作为一个那种就是说，谁谁谁代表谁，做什么事情？你看，比如说奈特先生呢，他不能来这儿，所以他的夫人呢就带他领奖了。Miss Knight cannot be here, so his wife will accept the prize.On his behalf， 那此处的 on his behalf， behalf 这个 his 呢，其实指的是前面的奈特先生， 对， 那就是代表他的利益，代表他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记忆一下 ，on behalf of somebody 可以，on one's behalf 也是可以的。 哎呦，您这个总结的太好了。 所以意思就是代替，in behalf of somebody 呢 ，or in somebody's behalf 呢，就是。帮助， 帮助某人， 但是从根上说，他们都是什么？为了某人的 利益。 哎，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世界上一定要经常的为别人着想。哎，你这个活也要让别人活，你总代表别人的利益、别人的好处，其实代表的就是你自己的价值。哎 呀，驸马说的太对了，你看我们一上来就是这么一个大公无私的词 behalf， 就让大家对 BBE 的这个单词啊，这个小前缀啊，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好不好？ 对，没错，就是你一定记住这个 BE。就是表示的是使什么什么处于什么状态。 对，分成两半啊，为了您着想，是不是？ 哎， 为了您的利益着想。 对。 好了，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词啊，叫做 behave。 behave 这词儿大家也熟悉啊，经常说什么行为 behavior， 是不是这词儿啊？ 哎呀，您说太对了，您刚才说的那个是个名词儿，哎，这块呢 behave 是个动词。 那这个词也得拆前缀吧哈、be 出来了。 哎 ，be 咱刚讲完的。 那后面 have 这我们知道是有，使它有，哎，这事儿、使拥有， 哎， 使有。 那您想想啊，让您拥有一个工具，让您拥有东西，你要干什么呀？是不是要开始行动了？开始做什么事情了？对吧？我不可能说给那个东西您摆在那儿，我一定给你个什么东西，你就可以用来干什么了？比如解决问题呀，开始种庄稼呀，开始干这些事情了。 我对，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啊。你看我们的行为吧，是不是以我们拥有的某种 特质 能 力，哎，对， 一种模式， 对， 对吧？ 对， 我们的行为，我们如何 behave， 是吧？你看到那个 是吧？老年人过马路，你的行为是什么呀？下意识的是吧？扶还是不扶啊？ 对，没错没错， 对吧？ 当然，大家可能觉得啊，我们现在的生产工具呢是比较平衡的，比如说大家都有电脑，都有手机。实际上在人类啊这个文明刚刚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这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的时候，这个生产工具是不平等的啊，不是说人生来就有一些生产工具。啊，很多都是什么地主啊，对吧？农场主 啊，他们具备这些，所以是他们赋予了啊这些佃农一些生产劳动的工具，然后他才开始有了自己的行为，可以去做事情了。所以这个词 behave 也是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生产关系。 哎，这词儿的解释方式我觉得还挺多的，是吧？你看字面意思就是使他有嘛。那咱们的行为也是咱们所固有的、所拥有的一种反应，对外界的反应。对吧？对。 对。反正你就记住吧，让你拥有一个什么东西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哎，他的意思呢就是说 to do something in a particular way。你的表现啊，你的行为是什么？你比如说他们啊，对客人很不礼貌，就是他们对客人表现的不礼貌，对不对？ 对。 这种表现呢，这种表达出来的外在的动作呢，我们就用 they behaved 怎么怎么样。 对。 你像这不好。 啊，不好， very badly。 好， they behaved very badly。 对谁不好呢？ Towards their guests。 哎，就对这个客人不太好。这个里面的那个 towards， 大家记住啊，它一定是 s， 好多同学不写 s。 那怎么了？为什么不写啊？记不住。 记不住，对对对，一定要写那个 s。 对，这个 towards 就是对对象什么的。 没错没错。 哎，这东西啊，这 s 加不加，这区别挺大的。 对，没错。 They behaved very badly。哎呀，他们的表现啊， 特别不好， 特别不好。 Towards your guests， 对， 对吧？ 好，来说个好的。说你看他的行为啊，哎呀，像个真正的绅士 啊。这个里面啊，大家注意，是一个经常用到的一个小的短语。这个行为像什么啊？大家呢就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动词加上一个 like， 这就可以了。 一个动词加一个 like， 此话怎讲啊？ 那你看这个里面的行为像，可能我们会从中文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名词，你看他的行为，然后像，对不对？但是呢，英文当中呢，就是谁的行为酷似什么，像什么，人家就叫做 behave like。这是固定表达 哦，直接加 like 就行了。 哎，对对，没错。 So they he behaved like 什么什么东西？ 哎，没错， 真正的绅士 ，a true gentleman。 对 ，he behaved like a true gentleman。哎呀，他那行为啊，就跟一个真正的绅士似的。 对了，哎，绅士淑女的文化呀，我们这边文化里好像不太讲究这个啊， 不讲究这个。 这个是来自于西方的一种文化。gentlemen, lady 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是吧？ 哎，对，没错 ，ladies and 乡亲们。 对， 这是完全不一样。 那 富妈说啊，您觉得 gentleman 是什么？ gentleman， 如果我们去追溯什么是 gentleman 的话，其实你应该是追溯到上古时期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在西方或者我们具体来说在欧洲吧，其实更崇尚的是骑士文化，对吧？比如说骑士文化里面呢，就会有对人要有礼貌，对女性呢要尊重，要爱护孩子，并且呢还要有这种勇敢的精神和敢于承担这个责任义务的这个勇气。 对， 当然他的品德很正直。那如果再追溯的话呢，大家实际上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神话，对不对？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圆桌骑士啊这个亚瑟王啊等等啊。换句话来说，这个亚瑟王带着他的十二个兄弟，这十二个兄弟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美德，那这十二个美德集合在一起就是亚瑟，而亚瑟他是骑士，他就是人们心中的 gentleman 的一个最原始的形象。 哎呀，鼓掌鼓掌，这学识太丰富了啊！这笑得不像 gentleman， 、 对，笑得很诡异啊。 gentleman 对他有 integrity 啊，有诚信，有好的品质， 哎， 尊重女性， 对， 为人有礼貌，遵守这个社会的功德，一切都是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 是。没错，就是这意思。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有意识的培养为自己成为 gentleman 和 lady。 是的， 是吧？ 嗯，是是是。 哎、好，这是一种内在的哈、啊、属性和内涵，所以呢，表现的像，行为像 ，behave like 很好。嗯、如果说它显得很尊贵，你说这个显得真是不知道怎么说，其实就是它表现的，它的行为动作表现的。 哎，对 ，behave with great dignity。 嗯，这个里面的 dignity 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尊严呐、啊、尊贵呀、啊、这样的意思。那您看啊，它这个 behave， 它除了接 like 以外，因为 like 就 somebody 嘛，对吧？ 嗯、 它后面可以接 with， 也就是说的是在它的行为当中具备某种特质。 哎、嗯、对，很好哈，又是 gentleman 又是 dignity。但是这个 behave 大家知道吧，这词儿啊， 嗯， 既大俗又大雅。 哦， 它既可以像绅士啊，又好像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所以这个搭配就变成了 behave as if 怎么怎么样、嗯、as if 或者跟这个 as though 在一起。 说的太好了。一看到后面那个 as if 或者是 as though、就表示的是这个好像什么什么，言外之意不是真的、 装的好像是 装的，尤其对 pretend 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大家在装的时候啊，就是在说装的时候啊、不要总说 pretend。不一定、behave 也是，你要用 as if 来表达那个假装好像死好像是的意思， 好像死是吧？ 你看，你比如说，哎呦，他装的那什么事儿，跟没事人似的， 没事人似的。 He behaved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嗯， 这不是就是这句话？ 对啊，你看 ，as if nothing has happened， 就什么事儿没有发生过，所以它是一个很贬义的了。又 演技真挺好。 对， 你看你不在的时候啊，他就是另外一副面孔。 嗯嗯 ，They behaved differently when you are not around.、when you are not around. 嗯嗯，所以这个词你看，它很中性，它是好是坏，需要在上下文当中去使用。 对，所以呢 ，behave 就是我们所有的那种行为。 我突然想到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他说：“每个人的行为就像月亮，总有一面是不为人知的。” 是的， 嗯， 还有好多面呢， 好多面。 你看美德都有12个， 哎，对，好多 faces 是吧？ 星座还有12个呢。 对， 对对。 好了，这个 be 给大家强调的意思就是使什么东西有，使成为一半。 哎， 使有所拥有， 嗯、 啊，这是 be 的第一种含义。这个 be 前缀还有第二种含义，就是它呀构成了很多很多的介词。 哎，相信同朋友们，您一定会记得好多介词，比如说 before、 behind、 below、 beside。 哎，你看这些，您仔细来看一看，是不是前面都有那个 be？ 完了后面好像都是一些方位性的， 那就有意思了。 嗯， 这个 be 还要跟一些方位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构成介词。 那介词不就是经常表达方位吗？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对吧？您看这 before 在什么前面，behind 在什么后面， 这 below 呢就在什么下面， beside 在什么旁边， 哎，都是介词。 那您说这个 be 还有意思吗？ 其实它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就告诉你哦，我叫介词 哦，我叫介词、我就放在这儿说你看见我了啊，后面接方位的，那我就是一个介词。 对，就是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哟，你看这前缀好像只表示个意思，哎，您看在这儿还能表达某种词性， 有词性的意含义在里边了。 对， 但是毕竟它后面还有根词根，对不对？ 是的， 来学词根吧、before加上 fore， 这个 for 有意思吗？ 哎呀，这个 fore 太有意思了，它其实表示就是前。比如朋友们，您记不记一个词叫额头怎么说呀？ Forehead， 对， 前面的头， 这个咱们上节课还学过呢，是不是？ 哎、forehead，、哎、 所以您一定记住这个 fore， 哎，就表示的是前面，知道吗？ 前面。 那这个 before 呢？它不就是告诉您前面，然后我是一个介词吗？ 哦，前面，我是一个介词 啊、 我是一个介词，表达前面。 对，没错。第二个更有意思，叫做 behind 啊 ，behind 这个里面的 hind 啊，它就是一个单词儿，表示的是后面的这样的意思。 哦，真的？哟，还有哪些词是这个呀？一时大家敢想想啊！ 啊、 它有什么词都是 hind 结尾的呀、或者是中间有的呀？ 大家可以回去去，还有很多其实。 马上搜啊、现在马上搜。 然后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大家可以写一写。然后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词，你看 behind。那就 be 就是介词嘛，那就后面的意思。 介词表达在什么后面？ 对，没错。 来，大家写写哦，大家还在写前额呢。 嗯， 现在在后面了，前面我是一个介词，后面我也是一个介词。 我也是个介词，对。 再看下面， 下面 还是一个介词。 对， 这个 low 我们知道，啊、这日常生活用语了啊，太 low 是吧？ 太 low， 对。 L O W， 低低的。 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它 L O W 就是下面嘛，或者低的。所以这个 below 就是一个小介词，在什么下面， 在下面，所以这个 be 吧有点相对于像在什么的意思。 哎，对，没错没错， 在哪儿啊、嗯、在前面，在后面、哎、在下面， 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意思， 在 小介词儿。 嗯， 嗯，那 beside， 哎，一样的，因为这 side 呢就表示的是旁边，所以 beside 就是在旁边的意思， 就是在旁边。你看哦，来了，有同学说了一个 hinder 阻止 阻止阻碍、嗯、hinder 这个词也是四六级考试经常用的啊。所以您看阻止什么意思，就不让你往前走嘛，你就到后面去嘛，对吧？ hinder 啊，是吧， 直接放到后面， 就跑后面去吧。 哎，真不错， 嗯， 同学们真棒啊。 嗯， 给大家分享了一些below 这些词呢，也值得说一说，因为毕竟呢，它还有一些比较 小的句子的应用。 哎，小的一些用法、嗯、before 的意思呢，通常就是指 earlier than somebody or something。 嗯 ，earlier 是吧？ 更多的可能是用时间上的前， 午餐前。 嗯 ，before lunch， 前天。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哎，英文中这前天真长 啊。 The day， 那一天，哪一天呢？ Before yesterday， 昨天的 昨天之前的那一天。 对，没错， 叫前天。 嗯、 啊、这英文有点啰嗦。 对，那大前天呢，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啊。 哟， 对吧，前天，大前天。 Before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我也是想这么说。 这受不了了哈，记不住了已经。嗯嗯、 啊、Two days before。 Two days before， cool、嗯、这行、嗯、 就可以了， 对吧、嗯、什么钱之类的，这大家都知道、 哎、 我们来看 behind。 好， behind， stay close behind me、啊、通常都是指 behind somebody。 嗯，所以这个就是在我后面，所以经常是一种方位上的，在后就要用 behind。 对，它是 at or towards the back of something。 嗯， 是在或者是面向谁谁谁的后面。 对，或者是 hidden by it or then， 就是被它给挡住了，这个意思。 就在它，你知道它一定是在某个物体的后面。 对， 它不能凭空后面、嗯、什么后面，你得有个参照物、啊、 有个参照物。哎，您说的太对了， 是吧、嗯、你看紧跟在我后面、 嗯啊、 在你后面的女孩是谁，他朝背后扫了眼、啊哎、车站后面的小劲儿 啊，都是有个参照物。 对 啊，你比如我在金妮老师高大的形象的后面啊，对吧？哎，就这个感觉， 也就是会比你高一点吧。没有开玩笑的，我哪有福妈高啊？福妈都高大呀，是吧？ 两米二， 对，都至少两米吧。那我们都是伊丽莎啊，在福妈跟前啊， 天，伊丽莎， 对，福妈都经常朝背后扫了一眼哈、啊、glanced behind him， glanced behind him， 这个很酷啊， 后面哎好低啊，在哪儿都看不见了。对， 哎，这个句子很好啊，往后扫一眼，很酷的哈、啊，这个 glance behind her。 你知道我们一说朝后啊、嗯、什么 backward 之类的扫一眼、嗯嗯、扫 glance 瞟瞥一眼、 哎、瞥一眼， 那你说朝后扫怎么扫啊，就是 behind somebody， behind her 就行了。 哎，对，没错， behind him or behind her。 所以你会发现跟 be 相关的很多词都是一些介词，就它自身表达的就是用方向，你不用再去说其他任何方向了。 对， 嗯， 没错。来看一个，太阳消失在云层里，这看来看去跟这个 behind 好像没什么关系哈、啊。 哎，可是今天晚上您想想啊，所谓的消失在云层里，那不就是被云彩给挡住啊，在云彩的后面吗？ 您这个解释没毛病， 没毛病， 被挡住了。 嗯， 就是太阳啊，它消失在了，消失在云的背面了 啊。那我先说太阳消失， the sun disappeared， disappeared 在哪儿呢？ Behind the clouds。 哦，它在云后面消失了、 哎、对， 就英文这介词用的真是 就还很唯美，是不是 啊？很唯美，而且还不能缺、嗯、你说 The sun disappeared in the clouds、 这个、 跟 behind the clouds、 嗯、 有那个什么太阳悄悄的什么把脸藏起来了的感觉、 哎、对。咱们再想想，这太阳那么大，它怎么可能跑到云彩里面呢？它其实就想说的是在后面，它就是个方位、 哦、其实是云呢挪到太阳前面来了 啊、哦、抢镜头了是吧？抢镜了， 这是科学。富妈天天当网红是吧，都在琢磨着抢镜头的事儿。这是科学。太阳又没动，是云彩在动， 彩 是不是？ 对， 所以拟人化的手法说太阳呢、嗯、就躲在了云彩的后面。 哎呀，你这个学的真好，表扬啊。 那是啊。 就学点这个。 behind 啊，是躲起来了啊。 嗯。 来看下面一个 below。 嗯。 below。at or at to a lower level or position than somebody、 嗯、 它还是一个方位下的在什么下面 啊？不过您看它这里所说的是 lower level、哦、是在什么的下面了对吧， 潜人潜入到了水中啊、 嗯、 是吧，在这条线下边书写啊、 嗯、 穿裙子要过膝啊， 所以他并不是说我贴上那个东西的下面，你看他一定说的是在那个 level 的底下，所以他俩是不沾的。 对，是一个、嗯、一个东，对，他是在一个事物的下面 、哎、 他不是说一定要挨在一块儿， 是 他比如说是气温，你说在冰点以下呀、 嗯、 是吧，拿功课在平均的中等水平以下呀， 嗯， 这些都行、 嗯、对，这个他的功课在班上的中等水平以下，这个句子听力考过的原文， 哎呀、嗯、，Her work was well below. 她的是功课在下面，在什么的下面呢？ 而且还挺下的， 嗯、 是 well below, well below 啊，非常之下，下哪儿呢 ？Average for the class. 哎，你看看 ，average for the class 就是全班的中等水平，所以它是在水平以下。 这平均水平以下了。 对，这个里面那个 average 呢，首先可以作为名词表示就平均水平，还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的就是普通的、平均的。 嗯嗯，还有一个句子就挺有意思的，您说穿裙子， 嗯， 要过膝。哎呀，想都没想到啊，会用 below 来表达。啊、 嗯， 我们来想想，穿裙子过膝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得在膝盖以下呀？ 哎，对， 过膝是什么意思？ 过膝呢，就 超过膝盖， 超过膝盖。那超过膝盖，我们从那视觉上看，那裙子的边一定是低于膝盖的。 所以是 below the knee 叫做过膝、 嗯、啊 ，below the knee，below the knee。 Skirts will be warm， 裙子要怎么穿呢？怎么被穿呢？ 嗯， 要 below the knee， 就是说要 long enough to cover the knee。 嗯， 要长到能够盖过膝盖。 对对对，这个著名的啊，这个诗人和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呢，曾经批判哈、啊，这个西方就说呢，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这个人们的道德呀和女孩子的这个裙子啊，这个长短是成反比的。 嗯 嗯，所以这个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解释一下吧，嗯、是什么意思嘛？ 啊，就说的是这个。 好勉强哈、 啊，好勉，咱们还是 有些尴尬， 大家自己去 意会吧。 哎，对对对， 意会吧。Skirts will be worn below the knee。 对， 就说到这个说法吧，我过膝这真是不会说过膝，现在知道了。 嗯， 哎， 所以它不是直译，它是很形象的一种表达。 对，它是意义。 哎，意义的，对， 意义，但是又要准确。好，来看这个在旁边了，在旁边是 next to or at the side of something。 嗯， 同样，它也是在某个事情的旁边。 对， 你看，整个晚上，他都坐在他的身边。 嗯， 哎呀， 整 个晚上 all night。 all night， 那他坐到旁边呢？ 特简单 ，he sat beside her。 He sat beside her， 对，那就是他坐他旁边嘛。你看好多同学啊，会把那个 beside 写成 besides， 就写成一个 gs 的。 哟，那可是变成词性了。 哎，对，所以您看这个 side， 它本身表示就是方位，前面挂 be 才能表示的是介词。 嗯， 所以你从这个词根和前后缀的角度去理解，你不会再出现加个 s 的这个问题。 嗯，所以说这就是友情提醒大家。嗯，尤其是要参加考试的同学， 对，没错， 多加一个 s， 少写一个，问题挺大的。 对， 所以这个 beside 呢，它除了在什么旁边之外啊， 嗯，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跟什么相比较。 哎，这个有意思啊 ，compared with something or somebody， 嗯， 跟什么相比较啊？哎呀，跟您相比啊，我的这作品真的是显得拙作 啊， 显得很幼稚。 这个画作呢，就是 painting， 对不对、哎、 ？My painting。Looks childish， 哎呀，显得很幼稚啊。 跟谁比呢 ？Beside yours。 哎，如果我用的是 compared with， 好像也行。 那为什么、人家为什么没用呢？ 对，但是你要用这个 besides， 感觉到好像就特别生动形象， 就是跟您的作你看放在一块 儿， 哎，时候，哎呦，我那个立马不成人形了， 对， 立马就没形了，就 childish 就一粒沙了，就 beside yours， 就跟那、就是同场竞技的时候啊，你想啊，什么挨着是吧？挨着一块放的时候，哎呦，一看都眼睛都瞎了。你看都不能看。 对，所以就是如果朋友们以后想去比如参加考研啊这样的这种考试，就是您一定会对于小词有深刻的理解。比如说在最新的一次考研的阅读当中出了一个小词叫 game，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词是游戏的意思对吧，但你去查字典，原来 game 还有形容词，它表示的是有趣儿的。A game story 有趣的故事 哟 啊！那您看这个词也是，刚才金晶老师给您讲了，这个 beside 它除了有旁边，它还有比较。那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个含义，你肯定在阅读的时候就无法读出这个逻辑。 所以你看，我们的课堂给大家补充了很多什么呀，语言的丰富性啊，增加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对。所以看着呢是简单词儿，但是我们能讲述它比较广的一些用法。 对，开眼界。相比，你看放在一块儿，那自然就有比较。对不对？ 对。 所以 beside yours， 以后你大家在什么表达谦虚的时候 啊， 跟您的用那都不能比。 哎呦 ，my painting 或者是 my job looks childish beside yours。 现在比对方衬托的好高大呀。 那我看到您，我以后经常说这句话 beside yours。 beside yours， 你看，就这种哈，互相的， 感觉你很享受的那种感觉， 并没有，我觉得你挺享受的哈，一粒享受把对方衬托得很高大哈， 一粒沙， 对对对，我们都是一粒沙啊， 嗯， 好了，这就是这四个方位的介词哈，给大家举了一些生动的小例子，be before， 注意这个读音哈 ，before， behind。Below 跟 beside， 四个， 太好了。 好， 接着呢，给您再讲一个比较意思的，是 bene，bene 这个前缀有什么意思呢？ 哎呦，在讲之前呀，我想问问朋友们，你有没有喝过一个咖啡的品牌？这个咖啡的品牌呢，就叫做什么咖啡陪你，还叫什么陪你咖啡？ 哟，没喝过。 那个牌子的英文呢，就叫做 bene。后面加上 coffee， 真的、 真的 巧妙，难道他学过词根、 哎，我跟您说吧，好多品牌里面的这个英文表达都是词根，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做操作系统的公司，他出了手机，这个手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 Lumia， 其实这个 Lumia 您看什么有黄的有红的有亮绿色的，它就是哎呦光彩夺目的， 对， 这个 LUMBA 它就表示的是光芒的意思。那同样呢，您看到那个咖啡也是的，您可以把它读作叫做 Benny Coffee， 对吧？陪你咖啡， 伴你咖啡 ，但实际上它真正的含义叫啥呢？叫这是一杯好咖啡， 良好的、良性的， 对， 好的。 因为这个 bene 它就表示的是好的意思。 哟，这词儿真好，咱们赶紧记一下， 快来 记得这词儿吧，叫 benefit。好啊，利益啊。好处啊，利润呐、 对，都是这词儿。这也是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个词，是吧？咱们可以分析一下，里面有一个词根是 fit， 那这个词根呢，就是做事情的做， 做事情的做。 那您想想，您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做了一件好事儿。那为什么它是好事儿呢？因为它给你带来好处了。 哦，做好事， 哎 ，Benny 好事 ，fit 做。加起来做 好 事，好事做， 对 ，the benefit。 所以 benefit 就是利益跟好处的意思， 没错， 也是简单直白了。 所以这个词哈、不讲，您会就是死记硬背的。但讲完你会发现还挺有意思。 但是我们如果再想想，这个Benny 其实还是有一些衍生出来的词的，还有一些搭配。光是看 benefit 的字本身，这个词本身就有一个形容词的形式，叫做 beneficial。 哎，对了 ，beneficial。 这个 CIAL 不就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吗？ 哎呀，朋友们，咱上那课讲过呀，这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对不对？所以 benefit 是好处，那形容词不就是有好处、有益处的吗？ 那就是有好事儿的、有益处的。 说得太好了 ，benefit 跟 beneficial， 希望这两个词呢能够让大家记住 bene。 还有很多什么 benevolent， 哎，表示善良啊、善意啊，对不对？ 哎，仁慈、啊、 仁慈、 慈悲的 benevolent， 都是这个。他但凡看到 bene， 好的。 对，没错没错， 好的 好的、 嗯、好的。 对，其实那个 benevolence 那个词呢，就那个 vol， 它就是声音啊、哎、你看说的话都是好话，那当然代表的是你内心的善意了。 哎、嗯、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enefit 怎么用啊、嗯、它指的意思就是 an advantage that something gives you， 就是某个事情呢带给你的一些好处，或者是呢 a helpful and useful effect that something has、 啊、对，有一些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有帮助的或者是有用的一些效果。 你看比如说我们得益于啊，得益于受过良好教育、 如果是得益于的话，那就是有了这样的一种好处，是不是？ 就是我们有了 we had or we have had the benefit of something、 嗯、 we've had the benefit of a good education 啊，这个良好的教育我们因此受益了，对吧？ 哎，您看看， 嗯， 所以说呀，这个说这个吧，这个生活化， 嗯， 早晚 将对你有利， 哎，早晚对你有好处， 嗯， 这个早晚 it will be to your benefit to arrive early 啊， 早到将会对你有利。 我也觉得是 早到，早到将会对你有利。 我看看看怎么哪儿去了，还 早点到。早一点到。 早点到，所以就 to arrive early、嗯。 这个对你有利它是叫 to one's benefit。 嗯嗯。 大家看是这么说的 ,to your benefit。 to your benefit。 哎，是对你有好处的。 嗯。 哎，还这么说 ，It will be to your benefit， 这是这东西是对你有利的。 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you to arrive early， 是吧？ 哎，这个词儿也可以幻化成形容词来用、 嗯。对，不过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to your benefit， 很地道的一种表达形式。 所以说啊，这个 benefit 啊，主要都是作为名词来用。 嗯， 是不是？ 嗯、对。 好，我们来看 beneficial 呢，直接就是。什么什么，哎，说这个吧，说良好的饮食有益于健康。 嗯 ，A good diet is beneficial to health。 对了，你看 ，something is beneficial to something。 哎，对了，金老师说的很好，后面必须得挂介词 to。 A is beneficial to B。 A 对 B 多好说。 似乎这个没有别的搭配结构了 啊，目前好像没有， 就是 A is beneficial to B。 对，就是您不要把它混了，刚才说的什么的好处是 benefit of something 啊，这个呢是 beneficial to something。 好，就这两个词呢希望能够让大家记住 bene 表示良性的、 嗯、 好的，并且把读音发音啊都掌握了。 对，没错。 好，第三个 by 这个 by， 嗯 ，by by 那个自身也就是一个小词，是不是？ 哎，对，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小介词，旁边的意思。 哦，它的、啊、它带着含义哦。 对，它本身自己就是旁边旁边的这样的 意思，在旁边的， 对， 副的。 哎，那你想在旁边的，它不是主的，可不就是副的吗？ 哎，在旁边的说得通、 嗯、 啊， 嗯嗯， 说得通。那看这个。bypass、 啊、首先呢大家知道这个词哈，它是一个名词，所以重音最好在前面，就是 bypass 啊，不要读 bypass 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必须得给大家说一下、 嗯嗯、 bypass 重音都在前面。 对，那朋友们您看by 表示在旁边，pass 这是一个名词，它本身表示的通道的意思，对不对？那您想想是在这条大路的旁边，那您说那叫什么路啊？ 旁门左道， 不是旁门左道，旁路， 哦、旁路， 你、嗯、倒没说邪门歪道， 那都是非，那都不是正道。 哎，对的，不是光明正道。 旁边的道路 啊， 哎，当然啊，这次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意思，没有的啊， 嗯、 没有没有，它就是旁边的道路，旁路的意思。 对，就有主路，有旁边那辅路性的感觉， 哎、 是吧？ 旁路、嗯、，a road that passes around a town or city。Rather than through the center， 嗯， 它不是绕，它不是直接通过中心的， 嗯， 它是绕过城市的一些旁路跟旁道，是这个意思哦。 对， 它不是直接通过的。 对， 你看我们说有一种手术叫做心脏搭桥术，这心脏搭桥术是个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它是一种啊外科手术啊、 嗯， 这个手术它是直接你看 on the heart， 嗯 ，in which blood is directed along a different route。 嗯、 so that it does not flow through a part that is damaged or blocked. 就这个地方有些有损害了，所以再给它搭一个，让血液从别的地方流过去。 对，就这意思。就你这个地方已经受损了，血液不是流不过来了吗？就给你搭一个桥，完了血液再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种啊，你看旁路，就是 bypass 的意思。 不过呢，在我们的实际应用当中呢，也可以表示的，比如说你看那个皇帝走的那个主路，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闲杂人等呢，就是旁边走， bypass， 也可以叫做 bypass。 对，就是说这个字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医学的术语，就是心脏搭桥手术，叫做 heart bypass surgery。这手术现在还挺普遍的。 普遍， heart bypass surgery。 其实你知道这个手术呢，如果一做的话，那么人的寿命就固定了，因为他的那个心脏那个搭桥的那个东西，它是有自身的寿命，到了那个年限，要不你就得换。要不就不行了。 哎，咱们这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以后能出现什么都还不好说呢。 是，没错， 咱寿命肯定也只会越来越长， 越来越好。 哎，越来越好，越来越长了啊。 嗯。 再看第二个词叫 byproduct。现在我们完全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后面那个词根上了。 对，这个 product 大家都知道，表产品呗。啊，所以这个 byproduct 啊，就是我们说的副产品。然后我怎么不懂啥的副产品呢？那您知道什么叫周边产品吗？ 哟，那更不懂了 啊！ 您就先解释一下副产品吧。 啊，您看哈，在我们这个有一部什么什么电影，对不对？啊，有主人公。哎，结果您发现一出电影院的时候呢，有尺子上面印着那个主人公的形象，衣服上面有这样的形象，就这些就是周边，就副产品。 哦， 就是从一个主产品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些产品。 哦， 啊，换句话来说，我们买一个手机，但我们可能还会买手机壳，我们还会买那个叫什么？保护膜，对吧？哎，这些其实都是它的一些副产品了。 手机贴膜了解一下。 对，10元免费贴。 手机贴膜了解一下。这个就是副产品。 对。 A substance that is produc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king or destroying something else。注意，这个副产品指的是你在生产某样东西的时候，出来的，或者是你在破坏某样东西的时候，出来的。 对，这个呢是它目前的就一个最本质的一个解释。比如我们再来去想一个，当我们去燃烧塑料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些 byproduct？ 太会了， 对吧？ 太会了。When burned, plastic produces dangerous byproducts。 你看，塑料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危险的副产品，对吧？那朋友们一定注意这个 byproducts。啊，除了有这样的含义，那么在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商业圈当中，就又有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周边产品的含义了 啊，周边产品的含义了， 对吧？ 好的，也可以表示意外结果啊、副作用啊什么什么的。你看，失业带来的一大恶果是犯罪率上升了。One of the byproducts， 注意这要加复数。One of the， 因为它是其中的一个 byproducts of unemployment， 所以。什么东西的副作用 ？Byproducts of something。 哎，对了，可能以前我们学过一个负面影响，叫做 side effects， 对不对？ 对。 啊，你就可以把这个 byproducts 替换一下，就不要用那个 side effects。 那是什么呢 ？Is an increase in crime？ 犯罪率上升。 哎，这个确实如此的啊。 哟，大家都提到小猪佩奇了。哎呀，不得了啊！你们都是佩奇粉儿啊，是吧？现在这傅老师知道小猪佩奇吗？ 小猪佩奇应该是一个动画片，萌萌的那种小猪的动画片。 哎呦，现在是年轻人简直了，小猪佩奇就是一图腾 啊， 纹身都纹在身上。 哦，是吗？ 这个不建议，不倡议哈。那现在流行小猪佩奇，那明年流行小猪佩姬，小牛佩姬，你把小牛佩姬纹在身上吗？ 你这 年轻人啊，要慎重。 富妈佩奇，晶晶佩奇， 对吧？披个台纹在身上啊！ 对对 啊，不建议这样啊，不建议这样。这个任何喜欢要有限度，是吧？ 是 要有限度。就是说吧，哎，怎么说到小猪佩奇了？对，副产品。 副产品。 对，就小猪佩奇出了很多的周边产品，所以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就这样、啊， 明白了。 再看一个 bystander。bystander。 哎呀，我跟朋友们说吧，这个单词当时在2年前的6级作文当中是一个标题，然后好多同学这个 bystander 看不懂，整个那文章不会写。 哟，那又太关键了。 stand 站嘛，对不对？ 对 ，stander 那是站什么呀？ 站着的人。 哦，是站着的人。 那 bystander 呢？是站旁边的人。 站的人，站在旁边的人。那站在旁边的人是什么人啊？ 那就看客呗，就 overlook 嘛。 哎呀，我知道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词语造得好，叫旁观者。 哎，对，旁观者，没错。 bystander 旁观者。 总说什么旁观者清，是不是啊？ 对，这就是 bystander。 哎，就旁边站着的，看着的人。 这词义很单纯，没别的意思。A person who sees something that's happening, but is not involved. 光在旁边看热闹，但是呢，绝不亲身参与的那种叫旁观者。 对，没错。 是吧，我们说了事故现场的无辜的旁观者，无辜的 innocent bystanders。 innocent bystanders 就是这个无辜的旁观者，就大家也没有恶意的去做什么，只是在那看着， 就是看着。那事故现场呢， at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事故的现场的这些无辜的旁观者。 用现在网络的流行语来说呢，这就叫做吃瓜群众。 哎，对，没错，吃瓜群众。 吃瓜群众。所以您要是不知道现在这网络用语啊，你现在知道了。 对对。 bystander。 那它还有一个同义词呢，就是刚才说过这个 onlooker。onlooker。 哦 ,onlooker。 哎，对对对。 有您看这英文词真是太多了哈。 太多了，对，它是一个同义词儿。 那您看这 onlooker, 那它就不是一个前缀的问题了，对不对？ 其实你看这个里面的 LOK look 不也是一个单词吗，是吧？前面那个 ON 它也是个方位的一个小介词前缀，其实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bystanders 好像有相同的感觉。 那就得讲 ON 这前缀的意思了。 对， 是吧？ 对， ON 其实就表示的是正在做什么事情。 ON 正在 look、哎、正在看 的人， 旁观者。 哎，旁观者。 所以这个词咱们一下记了俩词儿，同意的， 同意。 一个是 onlooker 旁观者，一个是 bystander 旁观者。 对， 完全一样， 您看 一模一样。 对，那大家您看哈，是金丁老师给咱们这图片里面，是不是 bystander 的旁边是六级和四级啊？ 对呀， 必考词， 四六级必考词吗？ 哎，对对对。 我们也可以说 a crowd of onlookers gathered at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at the scene of the crash. 对，很多人聚集在这个事故现场。 事故现场。 哎，对。 A crowd of onlookers, a crowd of bystanders. 对。 就是都这么用了。 都这么使了。 好，最后再来看一个词叫 by work, 这就更好理解了。 这个词太简单了，你想想 work 表示 工作。 这什么工作呢？不是主要工作，是 by work, 是旁边的工作。 旁边的工作就是什么非主业的，那就是 副业。 哎，副业。 金老师，您的副业是啥呀？做公众号是吧？ 做公众号那可是我的主业。 主业了啊。 哎，我正想问福妈呢，还真是问上我了。 我一猜你就要问我，我赶快先问一下。 好，行吧，舒妈说说自己的副业吧。 我的副业啊。哎呀，我的副业，我现在好像除了工作主业之外还没有啥副业。 对，富妈现在是全身心的扑在工作上。没什么副业了。 没什么副业了。 不像去年哈，哎，提心吊胆的每天哈，随着那个曲线啊，一会儿高了，一会儿又降了。 啥曲线？不太明白。 对，红红绿绿的小线哈，是吧？好，我们一起呢来把今天学到的这个跟 B 打头的相关的词前缀呢，一起来复习一遍啊，中英文一起。第一个 ，be 表示的是使 ，behave 为了某人的利益。 behave 行为。 第二，构成介词 before 在什么之前 ，behind 在什么之后 ，below 在什么下面 ，beside 在什么旁边。 bene 表示的呢是良性的、好的 ，benefit 利益、好处 ，beneficial 有益的。 by 表示的是在旁边附的 ，bypass 旁路 ，byproduct 副产品 ，bystander 旁观者 ，by work 副业。 好，我们再来一遍哈，给大家加深印象。be 表示的是使 ，behave 为了某人的利益 ，behave behave 行为。那么 be 还可以构成介词 before 在什么之前 behind 在什么之后 below 在什么下面 beside 在什么旁边 bene 可以表示良性的好的 benefit 利益好处 beneficial 有益的 by 表示在旁以及附的 bypass 旁路 byproduct 副产品 bystander 旁观者 by work 副业 好、 嗯、 B 打头的这三个大家务必要记住了 嗯，没错、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学习 C 打头的了挺多的 挺多的 光是一个 CO COM CON COR 咱们就要学一节课了我觉得 就得学好几节课 好几节课了 您发现没有、 嗯、 很多单词啊都是什么 come, con, con, corn 哎呀对没错没错、嗯、 各种吭哧吭哧开头所以还有很多什么 carb coal、 嗯、 这个 coworker cooperate collapse 对 collect 都是 co 啊 con 啊、 哎、 com 打头 对对对、 嗯、 所以咱们一节课啊要把一节课的内容怎么样 好 好的掌握 没错没错 好好复习 这个复习完以后呢平时您还得会用 哎，今天说的这些例句呢、嗯、都是挑选那些最实用的那生活当中呢、嗯、就可以就是平时说说话呀、啊、写写字啊 嗯 是吧 就寻找那种学习获得感 有是满满的 嗯嗯 对不对 对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这节课呢差不多就这样 B 呢是 B 呢其实还有挺多的但是作为我们词根词这一课的什么初级版 嗯 基础版啊、嗯、我们不给大家介绍那么多特别复杂的 对 你比如说那个单词是 benevolence 我们就没有写进来 对 因为比较复杂 太难了嗯但以后我们有什么 2.0 版 3.0 版你就会看到好多好多很难的单词。 哦那可能是四五年以后的事儿了。 当你老了。 对然后就开始迎冬奥了、嗯、那会儿差不多就出现一些冬奥的词汇。 冬奥的词汇了。 嗯这节课呀就讲到这里啊、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一会儿继续给大家推送、详细的单词的讲解、 嗯、 啊例句什么的。谢 谢 富妈 谢 谢 大家拜拜。 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每